然间决堤了，泪水瞬间夺眶而出。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立即转身奔向我的车子。谁知道就连车门把手也要跟我作对，我使劲一拉，手一滑，发力的三根手指向反方向弯了过去。我把遥控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按了一下，然后我再次拉动把手，车门还是没开，我那三根手指却被扯痛了。我心想，这什么鬼东西。我有些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开始拼命地敲打车窗。我的身后传来艾文跟过来的声音，他抓住我的手臂拦住了我的再次出击。钥匙链哗啦啦地掉到水泥地上，艾文弯腰把它捡了起来。等一下，请把钥匙还给我。我一味使劲地挣脱，脚下一半撞到了车身，还打到了测试镜。安曼把钥匙举到我够不到的地方，我说了先等一下。通过这命令式的语气，可以听出他的声音已经趋于温和一点，不再是生气时候的粗暴嗓音。我道歉，我和祖母出去一整天，事情一直不大顺利，然后门口有几个蠢货说什么也不肯让路，紧接着我刚刚回到家里，汉嫩又出了这种状况。我很抱歉，不该妄下定论，请你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吸吸鼻子嘟囔了一句，摸索着能拿什么来擦鼻子。除了情感超出负荷以外，这外面着实也很冷。艾文把手伸进了口袋，掏出了一卷不是从医院就是从马厩拿来的纱布递过来给我。我把脸擦净，手没抓稳，剩下的纱布从我手中滑落，掉在车道上松散开来，拉出了一条向着房子伸展的长带子。我也很抱歉。我干脆松手，任由纱布被风吹走，向远处飘去。那纱布在空中弯曲盘旋，如同顽皮的孩子在午夜发动卫生纸奇袭时那胡乱舞动的纸巾。等等，不对，我没什么好抱歉的，你就是个混蛋。有时候确实如此，埃文哈尔自己承认，然后凄然地撇了撇嘴角。我是出了名的爱乱发脾气，今天我们要到沙洛特去，本来杰克应该留在家里陪着汉娜的，可是照你所说，显然杰克失信了。我把事情经过复述了一遍，这次说得更为冷静，也更为详细，包括我在哪里发现了 Hannah， 那匹灰马现在在哪，还有马路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问题是汉娜只差几步就上了那家伙的卡车，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非常惊险，我自己甚至都不敢相信汉娜会让那个人把她搭到什么地方去。听我说完，艾文夺过来又夺回去，他两手僵硬地支在腰带上。等我找到 Jack， 看我非宰了他不可。要知道我答应让他在这里要求的可一点都不多，我只求他别再喝酒，好好照顾 Hannah， 再没有别的了，他的女儿需要他的陪伴。决堤的情绪再次席卷而来，我想起克拉尔·瑞贝卡的那通电话，想起我父亲说如果我想来参加家庭生日聚会的话也行也行。是的，汉娜需要人陪伴，但那个人不一定得是他爸爸，你明白吗？起初 艾文赫尔似乎还因为我说了这种话感到意外，但是忧伤的表情迅速取代了先前的震惊。他把手抬起来，又猛地垂下去，无力地挂在身体两侧。应该是他的爸爸才对啊，我为杰克做的已经够多了，直到现在我还在设法帮他收拾醉酒驾车的烂摊子，那还是杰克刚搬过来以前的事情。而且当时汉娜就在他开的车里，真是的，杰克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清醒过来？我又想到了自己的父亲，一直以来我都希望父亲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我，把我看作独立的个体，而不是妈妈的影子。我希望可以向父亲倾诉，告诉父亲我自己内心的想法，我的苦恼和我的恐惧。我还盼着听父亲说出那三个字，每个女孩都渴望从父亲的嘴里听到的那三个字。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却依然还在等待。要知道，有的人永远不会清醒，永远不会的。我说这话既是在提醒自己，也是在告诉艾文，我小的时候父亲不是在树林里，就是在传教和管教我们，而这些直到现在都没改变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有人走进我的世界，填补了这个空缺。那个人就是维尔达·卡尔普，他跟我非亲非故，却是一个可以让我依赖的人。他是一个沉稳可靠并且始终如一的人，虽然并非最理想的状态，但那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因为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一直支持我，我觉得这就足以令我感到安心。艾文转过后背倚在车身上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脑袋向前垂了下来。我站在艾文面前，感受金属车身传来的最后一丝温暖。今晚想必又会很冷，我总盼着 Jack 能变得成熟一点儿。我试过了都没用，我从未见过艾文的这副模样，面对苦恼的家庭现状所呈现出的支离破碎的面孔，我觉得那样子真的与我同病相怜。我常常在想，也许他以后就会成熟起来吧，可是汉娜现在就需要有人关心照料，不能再往后拖了。汉娜真的是个好孩子，我知道汉娜是个好孩子。安文向我这边看了过来，他的眼睛在光线的照耀下现出了一抹银色的光泽。我突然意识到我和艾文哈尔现在挨得有多近，彼此抵靠着对方的肩膀。按理说我应该没法透过外套感觉他的体温，然而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。你知道吗，汉娜那孩子很喜欢你，他今天原本是打算到湖边和莱夫大叔住的地方去的，但我觉得你看见他和那匹马的时候，他也许正在前往小木屋的路上。汉娜反复问了我好多遍，他说你还会不会再过来。一面墙逐渐出现在我们中间，一点一点地向上堆起，我几乎都能听见砖块正在搭建的声音，叮当叮当。艾文看不见这堵屏障，但是我可以。我很乐意跟汉娜保持来往，可我最多只能在这儿再待两三天。我的公司打算召我回去了。 回去，就这样空手而归吗？听到我竟然准备就这么放弃，艾文似乎很吃惊，好像还夹杂着些许的失落。大概吧，虽然没有能达到我这次来的目的。艾文的态度又缓和了，他的视线与我相交，我一时有点失神。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手稿可找了，关于守护故事的人，我所写的全部稿件也不过就七八章而已，你读到的那些应该就是全部内容了。创作的原型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个故事，也是这座大山里世代流传的一个故事。那份书稿别的不说，退稿信倒是收了一大堆，然后就不了了之了。我有很多年，真的很多年没再想起这件事儿。我仔细打量着艾文哈尔的表情，他这总算是坦白了吗？我猜估计是那张手绘封面打消了所有人翻开这份书稿的念头吧。艾文哈尔咕哝了一声，他抬脚踢走了一颗橡子，看着他滚向远处，然后说，那时候我就有那么外行，我原以为那是个绝妙的主意，自己设计了封面画在那张水蓝色的纸上啊，我以为那样可以使稿件脱颖而出，吸引纽约那些大出版社的关注，然后一鸣惊人。而且我压根儿不知道，在你投稿的时候就得把一整本书全部写完。我寄出那一份书稿的时候就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，后来退稿信开始一封封地寄过来，叫人深受打击，真的非常受打击。其实封页上的画也没有那么糟糕，管他呢，但我真的不敢相信过了那么多年你竟然又把他找到了。艾文，我并没有找他，是他找上我的。我那天所说的话一点也没夸张，守护故事的人真的是某天早晨无缘无故地出现在我桌上的，事实确实是如此。我们出版社废稿堆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准我们随便去乱碰的。好吧，那是块禁地，我知道了。说着，艾文的目光再次落到了我的身上，笑意牵动着面部的细纹在艾文的脸上蔓延开来。我打听过你的情况，我在纽约多少还有几个朋友，听说你在几年前签下了汤姆·布兰登的回忆录，那可是笔大生意，不是吗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股令人眩晕的奇妙感觉迅速流遍了我的全身。这并不在我的预料之中，但那感觉就在那儿挥之不去。艾文居然花时间打听我，并且试图了解我的情况。没错，是有那么回事。对于汤姆·布兰登那个选题，我确实是挺自豪的。我松了口气，对话终于回到正题，还是谈工作比较安全。除了守护故事的人，艾文哈尔和我之间再无别的可能，纽约才是我的生活圈子，而且我也不想在现有基础之上再和这座大山发展出什么新的联系。再说了，因为上一段失败的恋情使我不仅丢了工作，还多了只狗要养活。我曾经发过誓，绝不会再把工作和情感掺杂在一起。想到这儿，我突然发现我把星期五忘在楼下艾文的影音室里了，他此时恐怕已经吃完爆米花睡得无比香甜了。 我敢说，雪地摩托也好，山中一夜也好，背后的故事肯定都不简单。为了达成目的，你是能使出全身解数的人。艾文上下打量着我，我稍稍拉远两个人之间的距离，试图看清楚艾文的真实用意。那确实是笔大买卖，不过整晚困在山上完全是计划之外的事情。最重要的是，守护故事的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。我当初之所以努力争取汤姆·布兰登的自传，是因为上面书有汤姆·布兰登的名字。但是几个礼拜之前，当我打开信封看到那份书稿的时候，我说的是你未完成的那部分。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谁写的，可是从第一页开始，我就感觉自己和木屋底下的那个女孩有着什么联系。那个故事真的很精彩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谁知道现在会在什么地方？没准早被埋到镇上的垃圾堆底下了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把我写的那些东西放在小木屋里，就是我过去偶尔会在那儿工作的地方。不过好些年前，海伦姑婆和祖母打算把它租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把那地方彻底清理过一遍了。而且我是亲手把那些稿子全装进了袋子，丢到了垃圾车里。你看到的那些，无非就是原先所剩下的那七八章内容了吧。安文看起来并没有在隐瞒什么，但他所说的确实与事实不相符。安文，实际上一直有人偷偷的，我说有人偷偷的把书稿的后续章节塞到我木屋的门里边。我现在已经读到第八章了，照你的意思，可能那些就是全部的稿件了。不得，过去这几天一直没有新的内容出现。后续章节，艾文显然觉得难以置信。这也难怪他了，不过看得出来他正在开动脑筋，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，那就是那个把书稿偷偷送到木屋里面的人绝对不是他。开车行驶途中，先前那通电话一直在我脑海里不断的重演。莉莉·克拉瑞特，我最小的妹妹打电话过来问我是否会去参加下午的生日聚会。她的嗓音就和克拉尔·瑞贝卡一样的动听。她说，我就是想在你离开之前见你一面，不行？不知道她是否也拥有同样的唱歌天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在此之前自己从来没有跟他通过电话，一次也没有。这些年来，他曾经就学校的课题选题给我写过那么几封信，不过我们的交流也就仅止于此。我甚至不怎么熟悉他的声音啊，这事儿怎么都有些说不过去吧。而我当时的回答是，没准我能想办法过去一趟，到时候再看吧。我又争取了几天时间，继续留在镜面湖这里。自从上次和艾文谈过以后，我怎么可能不留下来呢？对于送到木屋里的那些书稿，艾文和我一样感到困惑不解。他来木屋牵马的时候，顺便翻看了那些内容，并且证实确实是他所写的那些。目前艾文正在设法将这个事儿查得水落石出。然而维尔利特和海伦都不肯承认他们和这件事情有关系。照艾文所说，我已经读完了守护故事的人原有的全部内容。我们坐在木屋门廊上聊了聊这事儿，汉娜则在那边安抚紧张的灰马。